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6集 Drug。 戒毒中心操场上，余生海暗中用枪顶住梁龙的后背，带着他向前进。 姓蔡的给你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像他这么警惕的人，怎么会把藏身之处告诉你？你有没有想过这里边有诈，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？ 不这样我怎么见得到他？ 话音刚落，南九和几名手下举着枪围了上来。梁龙慌张地举起手，余生海的枪械和手机被一律收走。众人离开后，操场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堵石墙。华城的一家诊所，兽医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焦急的张新瑶和苏青竹。张新瑶刚要开口，兽医却一脸匆忙地走回房间。张新瑶一脸疑惑地跟了进去，看见手术台上是一只等待绝育的猫。兽医刚刚给猫注射了麻醉剂。 于警官是不是找过你？ 什么于警官？ 苏青竹从门外走了进来。 你是不是去见过一个叫吴亮的孩子？ 我的规矩张小姐都懂的，如果我嘴不严就不会再有客人来找我了。 苏青竹看了一眼被麻醉的猫，走到手术台边拿起麻药针。兽医面露恐惧。 原来你就是上次把我扎晕的人。 你还想再晕一次吗？ 张新瑶看着猫以及房间里的动物标本有些慌张。 孩子还活着吗？ 修车场外，兽医停下车，怯怯地看向副驾驶的苏青竹。 是他嘱托我这么做的。 苏青竹和张新瑶下了车。 谢谢你哦，你又帮了我一次大忙，不过你的嘴从来没严过。 苏青竹和张新瑶走进修车厂，看见阿喜正在修车区玩的人偶玩具，终于松下一口气，和张新瑶面面相觑，都不明白余生海是何用意。阿喜看见二人，高兴地上前将一个信号接收器递给苏青竹。 这是叔叔给我的。 陈默站在医务室，打开装药物的橱柜，随手挑了几个药剂和针管。 这怎么可能？这里大多数的病人我都诊断过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 那其他人呢？你的同事，或是一些你没见过的人？ 这就是一家普通的医疗机构，要是真如你所说，我应该早就发现了。 陈默认为罗教授没有骗他，起码从表面上看，戒毒中心根本看不出异常。 其实韩欢五年前就戒毒成功了，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他没找过你吗？ 没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栋楼的东面是什么地方？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久，我都没去过那儿，因为每次一靠近总会有保安把我拦下。 罗教授拉开窗帘，远处正是操场东面的那堵石墙，地上杂草丛生。陈默远远地看着石墙上的英文字母 Rehabilitation Center， 又想起了五年前的往事。韩欢就是因为发现了戒毒中心的秘密，等待陈默赶到楼下时，只听见几声枪响，打开门，地上躺着韩欢夫妇的尸体，锅里的奶粉正在沸腾。陈默浑身颤抖地握起拳头。此时屋内传来小孩的哭声，陈默顺着哭声找到了婴儿床上的小女孩，连忙上前抱在怀里。 他叫阿喜。 阿喜？ 阿翔，答应我，要是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得陪着他，看着他长大。 曾经抱着女儿憧憬未来的韩欢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尸体旁有一个用血迹拼出的单词 DRIUG。 你又拼错了。 小女孩看着沉默，突然喊了一声 爸爸。 沉默假装成病人离开了医务室，罗教授带着他避开监控，从走廊经过。 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，再往前就没人会查你了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我的病人。 陈默脱下病服，按照罗教授的指引，独自来到石墙前。墙上的英文字母全貌是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。沉默的目光被 drug 吸引，发现在字母 R 和 U 之间，墙壁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裂缝里面长出的藤蔓植物俨然是一个字母 I， 恰好与韩欢留下的英文相对应。沉默恍然大悟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有一处杂草因为受到毒品和毒气的污染，明显的秃了一块。沉默走向秃掉的空地，蹲下身，看到隐蔽的拐角处藏着一扇暗门。一名持枪的守卫一脸警惕地从门内探出半个身子，没有察觉到异状，刚转过身，就被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的沉默用针管插进了颈部，瞬间陷入了昏迷。沉默从守卫身上收走一把枪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这是一个秘密制毒工厂，一名工人推着手推车，上面的标志是戒毒药品，里面却是毒品。装着毒品的纸箱被分成四份，四名毒贩拿出袋子将钱倒在桌上，一台运作的点钞机正在数钞。眼前的这一幕令沉默感到惊讶。沉默绕到掩体后，拿出手机拍了张照发给了陆老板。一名工人提着钱走向深处，突然感觉周围有人影晃动，还没看清是谁就被打晕在地。沉默从工人身上取走枪，走进了电梯。临时作战指挥部内，阿部局长和季天平正襟危坐，陆老板拿出沉默拍摄到的资料向两位领导汇报。 这就是之前梁龙名单上提到的那四个买家，也是我们联合调查组重点关注的对象。 联络洛翔，通知他从戒毒中心撤离。 洛翔的建议是等四个人出来后再动手，避免打草惊蛇，毕竟还没明确蔡志明的行踪。 部署一下，先控制戒毒中心，等洛翔那边有消息，我们马上进去抓人。 是时候该我出场了。 一辆轿车停在华城警局门外，沙副局长亲自打开车门敬礼。 阿部局长，所有人员已经集合完毕了。 这是一场绝密行动，由我亲自带队，一会儿我会下达行动命令。 只是这次行动料有加大， 我在出差途中都听说了，他的事情等行动结束后再做处理。 明白。 所有人员交上手机，准备好枪械，浩浩荡荡地赶往目标地点。不多时，四辆车开出戒毒中心四散而去。隐蔽处，阿部局长拿起对讲机发布行动命令，警车迅速跟上，四名毒贩分别在四个路口被逼停，在警察的包围下只能选择下车投降。戒毒中心密室内， 遍体鳞伤的余生海被绑在椅子上，南九站在一旁，手里拿着对讲机，拳头上还有血迹和擦伤。旁边的椅子上坐着已经被打到几乎昏迷的梁龙。蔡之明坐在对面，看着余生海。 我以为你是个商人，会说到做到。 我确实是个商人，但我们的买卖7年前就已经完成了。现在的你毫无价值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？ 蔡志明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 临死前，不妨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无名一直都是个好警察，为了让你安心替我办事，才编了谎话。 其实我也骗了你，我来这儿不单单是找你，我还在等一个人。 谁？ 余生海不想回答，他相信那个人一定不会让他失望。南九凑近了蔡之明。 蔡先生，出事了。 显示屏上显示着戒毒中心附近的地图，代表毒贩位置的4个红点竟然同时在路口停下。蔡之明的眼神变得惊恐，连忙收拾满桌子的钱。 你觉得如果我们都被抓了，明天报纸的头条上谁的名字会排在前面？ 南九怒意上头，准备开枪处决梁龙。 等等， 他不就是想当华城老大吗？我现在允许他坐这个位置，把他带走。 蔡之明提上钱，南九和其他手下拽着梁龙迅速撤退。密室中只剩下绑着定时炸弹的余生海。余生海盯着自己的腰带，上面藏着一个定位装置。突然门被踹开，他用力地抬起头瞥了一眼，昏暗中认出那是陈默的身影。陈默看见余生海虚弱的样子，有些诧异。 蔡之明呢？ 别过来！ 陈默这才注意到被余生海衣服挡住的定时炸弹，立刻蹲下，小心地解开扣子后拨通了陆老板的电话。 蔡志明就在戒毒中心，你们准备行动，动作要快。 他们刚走，别管我了。 陈默恍若未闻，试图拆解炸弹，却发现余生海的身上缠满了线。 7SZ 型号的定时装置，金三角那边的炸物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 定时炸弹上显示的剩余时间是5分钟，陈默一言不发地绕到了余生海的身后。 别白费力气了，每拉扯一根线都有可能引爆，你女儿没事，你放心。 陈默解开了一根根的线。 我救你不是因为阿喜。 我不值得你救，我一辈子都在被人胁迫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，我想勇敢一次，弥补这一切，想不到还是拖了后腿。 我带你出去，一切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。